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在这个星球上面分庭抗礼，这个是人都知道的，司马超之心的。但是我的老友记，即我的德国历史学家，即他又不是完全用这种观点的、即不是说地缘政治争霸那么简单，而是觉得思想上他觉得英美，特别是即美国那种基督教，他说得很夸张，他甚至我这会得罪很多很多听众，即如果你都是信这些、他说根本就是人类的一个毒瘤。 唉，非常好。 咁佢仲要加埋咧，呢、這个毒瘤最惨就加埋咩咧？嗱，呢样嘢咧讲出嚟更加敏感。佢就话加埋犹太人。 犹太人咧系控制咗世界好多嘢嘅。 嗱，呢个咧就讲到啦，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，无论系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 即系背后都系犹太人， 背后都系犹太人控制嘅。 犹太人控制咗钻石价钱啦、油啦， 系我哋有个名咧叫 Jewish Lobby， Jewish Lobby， 即系其实好多好出名噶，但系即系。幾朝元老啊，真係四五朝元老啊，唔止添喎，就係基辛格。基辛格又有新書出啦，死唔死？哇，真係勁啊，成九啊歲咁滯啦。嚇，前嗰本咧就叫做《On China》，我都費事睇啊，真係。咁啊，最新本咧即係出得我喺書店見到啊，叫做《The World Order》喎，叫世界秩序喎。嚇，咁啊，之前都出過好多本書噶啦。咁啊，基辛格就係猶太人嚟噶嘛，幾勁啊！其實個背後所代表嗰種嘅實力啊，嚇，大家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呢個銀行。就是猶太人嚟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嗰個歷史學嘅朋友咧，佢甚至有一個説話講到咧，我覺得都幾驚心動魄嘅，聽出嚟。佢話而家當然你所謂 Holocaust 之後，所謂納粹德國即係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，我哋叫 Holocaust 啦。之後咧，全世界咧當然都有一段即係嗰幾長嘅時期係同情猶太人嘅。因為他哋是受害者， 唔係佢冇殺猶太精英啊嘛，精英死不到，咁冇影響噶。 但是他話而家你睇翻過呢幾十年咧，啲猶太人是冇吸取教訓。其實當其時希特拉是殺得不啱嚇，絕對唔啱，但是絕對不是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不是話完全平地一聲雷係石頭爆出嚟，點解我要殺猶太人嘅？其實喺歐洲，其實唔停止德國，仲有好多國家都有一個非常之悠久嘅叫做反猶太傳統嘅。就叫做 anti-Semitism 啊嘛，我上次讲过啦，你都一隻讲你都话啊闪族啊嘛 ，Semi 就闪族嘅一种啊嘛，咁所以啦，我都话好得意噶啦，其实我哋有两个意念要知，一个叫 Zionism 咧，其实叫犹太复国主义，咁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已经系好耐啦，已经成2000年噶啦，但系卒之喺1948年啊，如果我冇记错啊，约莫啦吓，或者政府一年咧，1948年就喺英美嘅扶持底下。就是硬生生咁喺呢個巴勒斯坦嗰啲阿拉伯人已經住咗成2000年嘅地方，就插咗個國家就叫做以色列啊嘛。所以呢個我話中東作為人類呢個地球嘅火藥庫，就係嗰時1948年啊，就是、英美佢係從地緣政治爭霸嘅角度，佢夾硬就輔助呢班猶太復國主義者，就夾硬插咗以色列，就造成咗卒之過去呢六七十 界咧， 係啦，呢六十幾年嘅不斷。互相厮殺就是、血流成河，你話即係佢係想喺嗰度就要控制阿拉伯世界咯，同埋後嚟嗰陣時就知道係有大量石油啊嘛，好緊要啊嘛，佢一方面就係軍事要塞，亦都係嗰個要係啊，即係圍堵嗰啲阿拉伯人，第二方面就係石油啊嘛，咁但係咧呢樣嘢咧。猶太人咧其實真係好叻，其實等於有好大程度上同我哋嗰啲海外華人一樣。我哋海外華人過去幾千年嚟，咁好多時戰亂咧就好多好多人漂泊，好啦，漂泊，但係因為我哋咧嗰個傳統，我哋係真係即係我呢啲唔係種族主義啊，而係我哋真係有咁樣嘅文化承傳，我哋係聰明勤奮，亦都咧古惑，聰明即係古惑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哋又古惑又勤奮咧，所以去到邊度咧，我哋其實大部分都不問政 世界仔， 但係我哋都會係。會好成功喺商業上做生意好成功，咁最後咧就會係差唔多係控制到當地嘅經濟命脈。但係當你時勢好嘅時期咧，大家有錢揾咧， 冇乜所謂，啲人就會拍你馬屁。 馬來西亞都排華啦。 但係每次、每次一有任何風吹草動、有任何經濟衰退咧，啲人就個矛頭第一就會針對你。所以其實我其實有個親戚係喺好細個嘅時期嫁咗去印尼嘅，所以我一早我好細個就已經聽過咩叫排華呢樣嘢，其實係好得人驚噶，唔係講笑噶。佢真係可以放火燒你個鋪頭、燒你屋企，佢真係可以入屋即係奸淫掳掠，拖你出嚟強姦打死。是不是很久的事，最上一次最劲的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海啸，印尼排华，你上去看看1998年都死了很多人，我们华侨。好了，但其实犹太人所做的事跟我们中国这些海洋华侨是很相似的，因为他们当时亡了国，已经亡了国超过2000年了嘛，当时他有个犹太国的，但是犹太国后来亡了国嘛，那些人就四散了。咁啊，四散佢哋有個信念，就係話咧，我哋係上帝嘅選民 （chosen people）。咁啊，終有一日咧，即係我哋會走翻埋一齊啊，我哋會進入天國。咁但係喺佢進入天國之前咧，佢想建立翻自己地上嘅國家，嗰、那個就叫做猶太復國主義，叫 Zionism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咧，呢、這個完全係空中樓閣，係空想嚟嘅原本。但係就英美搞掂咗啦，即係英國同美國嚇，即係合力搞掂咗啦。好啦，咁但係佢散佈喺全世界咧嘅嗰啲猶太人咧。個個都叻到問噶嘛，咁其中一個咪就係宋鴻兵喺呢個所謂貨幣戰爭入面所講嘅，即係德國嘅羅斯柴爾德家族，就 Rothschild 嚇，就係成立嗰個咁嘅銀行體制。咁其實跟住落嚟美國好多都係噶，嗱我唔敢肯定啊，即係洛克菲勒啊，或者係呢個 J.P. Morgan 啊，摩根家族，其實好多都係又係啦，雷曼就係猶太人嚟噶，雷曼兄弟就係猶太人嚟噶。其實好多人即係猶太人叻到好緊要嘅，其實。馬克思都有猶太血統喎，愛因斯坦又係猶太人嚟嘅，即係猶太人係叻到問 影響世界嘅。 好啦，咁但係嗰個問題，因為佢而家要操控呢種咁嘅，即係成為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底下嘅國際金融大鱷。咁佢玩到呢咁嘅地步咧，其實我個德國朋友咧，佢講到一句説話係驚心動魄嘅，佢話我恐怕 Holocaust， 即係類似 Holocaust 咁樣嘅情況係會重臨嘅。即係佢意思，即係話，當全世界嘅人有一日醒覺，原來猶太人係搞到世界末日嘅，即係就嚟世界末日嘅，到頭來就會遷怒喺猶太人身上，到頭來佢係換火 自焚， 咁而背後就係一種極端嘅基督教嘅。啊！即係佢將佢建立起嚟，咁佢認為基督教係一種好危險嘅思想，即係譬如你打伊拉克，即係呢種咁嘅思想咧，其實個背後。就是一種咁嘅極端嘅，其實所以咧，嗱佢哋改咗個名字就叫 fundamentalism 啊嘛。fundamentalism 咧，其實咧就西方咧，即係特別係英美咧，就愛嚟係描述伊斯蘭教入面嗰種咁樣嘅激進，叫原教旨主義啦。但係其實我十幾年前我一開始感覺到咧，世界上最危險嘅唔係 Islam 嘅 fundamentalism， 而係 Christian 嘅 fundamentalism。即係而我朋友指出嘅咧，就係呢個 Christianity 入面嘅 fundamentalism 咧，其實就威脅住呢個世界嘅安危。嚇、啊，呢、這個觀點咧對我嚟講咧，哇，真係幾新鮮。 不過猶太人我都幫佢講翻好説話，因為 Google 又係猶太人，同埋 Facebook 都係猶太人，依兩個都有用，我覺得都係做啲好嘢。 係係好嘢，咁但係即係佢哋要好小心咯，因為佢哋 即係唔好玩得咁串咯。 冇錯啦，我哋最後我哋就係話咧，佢哋。到頭來啊 ，they will suffer from their success， 即係就係因為佢哋太過成功咧，就招致滅亡啊！呢個世界就係話，喂，太成功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猶太人就係太成功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其中一樣嘢咧，啲人即係鬧得好緊要，就係美國知即係乜完全無條件咁樣撐以色列，其實係損害緊美國本身嘅國家嘅基本利益。啊、其實你咁樣撐以色列係對自己冇好處嘅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美國喺政壇、喺經濟、喺各方面、傳媒方面、都係 猶太人都掌握幾份報紙。 冇錯啦，係嘛？啊，梅多有冇猶太血統咧？我都唔清楚啊，真係，因為實在太多啊，可能度度都係猶太人啊，即係見到好似度度都係猶太人啊嚇。好啦，咁樣咧就。但系咧，我就哇，其實我今日仲有好多好多嘢想講咧，就都未講曬啦。咁我就不如呢度啦，我介紹一下即係科幻入面嘅宗教啊。可能唔好講啊，就講電影先啦嚇、啊。電影，咁我介紹幾套咧同即係宗教有關嘅電影啦嚇。 但係講真咧， 宗教關係即係同基督教定 係而家我係講基督教啦，我係講基督教啦，即係荷里活嗰啲多數都係基督教啦嚇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哋講即係神嘅咧就唔多嘅。即係當然咧，最近有兩套嘅，即係傳統啦。以前有講到十戒咧，就柴爾登希士頓嗰套 Ten Commandments， 就係真係講即係舊約聖經入面嘅古仔啦。即係 Charlton Heston， 可能大家未聽過個名，但係賓虛咁嘅場面你聽過啦。其實佢就係做 賓虛嗰間餐廳， 賓虛嗰個主角啊嘛，係咪 Charlton Heston 啊嘛？咁佢就做十戒，佢做完賓虛做十戒，係一套好大即係成本大規模嘅，都拍得幾好嘅 Ten Commandments。咁但係近年咧有人重拍啦 ，Ten Commandments 我冇睇過啊，當然卡通片都有做啦，埃及王子啦。但近年有一套咧就叫做係咪 Gods and Kings 啊？其實就係講摩西出埃及就係嗰十個神蹟， 蝙蝠俠嗰個係 就係 好靚仔嗰個， 係就係話即係法老王啦，你唔放我哋走咧，我就會有即係十個災難啊嗰個啦，咁又做咗啦，咁亦都咧就好似係咪羅素高爾啊拍咗一套就係諾亞方舟個諾亞啦，我嗰套我睇咗啦，但係好得意嘅，佢拍嘅手法咧即係幾超現實幾科幻嘅，其實有啲科幻味道嘅講諾亞方舟啊，咁但係如果講翻咧，其實就電影入面講宗教嘅咧，反而佢哋最中意講係咩咧？即係講戲劇性啊，唔係講上帝，係講佢嘅死敵 魔鬼， 冇錯啦！荷里活講魔鬼嘅電影咧，真係一箩箩啊，多到不得了。咁我呢度揀幾套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其實一套好早嘅咧，就係1968年啊，叫《魔鬼怪嬰》啊，叫《Rosemary's Baby》啊。咁嗰、那個即係海報都好得人驚啊，有一個好靚嘅嬰兒床。隻手伸咗出嚟，但嗰隻手咧係怪手嚟嘅，即係本嚟入面應該係一個好可愛嘅 B B 嚟噶嘛，咁就係講係米亞花露做嘅嚇 ，Mia Farrow， 咁佢就係講佢即係懷孕，但係懷孕咧原來生出嚟嗰個 B B 咧就係魔鬼托世嘅，咁即係詳細唔講啦嚇，咁但係另外一套咧。香港都仲有人即係應該好多記憶嘅嚇，亦都當時睇到咧，真係有好多人係差唔多昏厥咁滯啊喺戲院啊！即係 Viva 鬼叫就係1973年我中學畢業嗰年嘅《驅魔人 Exorcist》啊， 好睇依個。 哇！呢套咧， 佢九至九八十年代又翻拍一次咧， 翻拍 係啦，仲 但係我就唔知翻拍嗰套好唔好睇，但係原裝當時真係勁到不得了。 咁倒 哇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啦，咁樣就嘔啲綠色嘅嘢出嚟啊！ 同埋我媽話咧， 個頭啊扭 定人鬼上身咧，鬼上身嘅人係會嘔嘅。你唔嘔咧就唔鬼上身。 咁樣咧，當時我記得喺銅鑼灣嗰陣時，仲有一間叫明珠嘅戲院咧，就睇嘅。哇！我都驚到不得了。其實我上個禮拜想問阿 Pegasus 嘅，因為 exorcism 呢樣嘢咧好有趣嘅，即係話而家教廷啊，佢仲批唔批 exorcism？ 其實 exorcism 咧喺教廷嚟講咧係仲存在嘅。即係佢仲係有呢一種，即係佢有。 其實而家睇精神科， 但係佢哋係唔會批嘅，即係咁冇笨啦。而家仲批咩？係嘛？咁但係究竟上一次羅馬教廷批 exorcism 咧係幾時咧？又俾功課大家做下，你上網 check 下啦嚇。好啦，咁但係跟住三年後1976年咧，有另一套亦都非常之賣座嘅，就叫做《兇兆》。叫做 The Omen， 即係 Omen， 其實就兇兆咁解。咁亦都令到好多人咧識得嗰個數字啦，就係。六冇錯啦，原來就係嗰個細路仔出世，哇！原來打開啲頭髮，見到喺個頭頂好似有個六三個字嘅嚇，咁啊，於是大家知道666就係魔鬼嘅 number 嘅數字。咁佢後嚟拍咗幾套續集嘅，啊，亦都有翻拍過嘅，咁啊都唔錯嘅。咁啊，其實講真，來來去去咧就係咩？就係魔鬼托世咯，嚇。咁啊，但係之後咧，但係有一套咧，我係推薦嘅。就係1997年啦，我哋回歸嗰年咧，就係奇洛里維夫啊，就係同埋呢個阿爾帕斯諾嘅，叫做 Devil's Advocate， 好似叫做追魂交易，追魂交易呢度拍得好嘅，其實都係講呢個魔鬼去引誘呢個世人，咁但係咧，其實世人咧亦都係因為軟弱先至會受魔鬼引誘啫嚇，咁就Devil's Advocate 啊，咁但係另外一套咧就係阿諾舒華辛尼加。佢本來一路都係拍啲動作片啊、科幻片啊，但係佢1999年咧拍嗰套片咧係劣評如潮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覺得佢劣得嚟咧就唔及得第六日咁劣 ，The Sixth Day 啊真係劣得好緊要。但係呢套叫做咩 ？The End of Days。 end of days 中文我唔好記得咗，唔知咪叫末日終結者咁上下噶。佢就係又係講魔鬼，就係講阿諾舒華辛力加咧就同魔鬼鬥法。 咦係喎，你冇講七宗罪咁出名呢出戲， 未講 都要講。 但係其實七宗罪咧就同宗教嗰個人係借宗教啫嚇，其實佢入面係冇講神鬼嘅， 冇錯， 即係嗰個係精神有問題嘅人啫。咁啊，2005年咧有一套叫 Constantine。叫做魔奸行者好似，咁佢就今次有趣啦，佢唔停止魔鬼，仲系讲天使，又讲魔鬼又讲天使嘅，就系嗰个 Gabriel 嘅天使啊，即系同魔鬼点样串谋啊，点啊，咁啊都好有兴趣啊，我觉得拍得唔错嘅。咁啊，但系哇，我呢度我好多成日讲科幻小说入面嘅宗教啦吓，好精彩。不过咧，原来时间又已经到啦吓， 讲多个礼拜， 我哋都谂下系咪讲多礼拜，即系次次都未谂掂啊吓。咁啊，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，今晚都只能够到此为止啦，好嘛？OK， 好，拜拜。